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116集，指点。殷侯一大早跟着包拯到了皇宫，之前他来吃过一次早饭，这次第二次来。包拯和赵祯到前院谈事情去了，赵元佐估计要过阵子才来，殷侯又不好去后宫都是女人的地方，只好在御花园里逛逛。南宫季负责招待殷侯，赵祯吩咐的要特别恭敬。殷侯在御花园里背着手，盯着池塘边几只孔雀瞧着，南宫季小心翼翼地站在他身后，打量着眼前这个怎么看都只有30多岁的男子。殷侯看起来真的年轻，实在很难将他跟100多岁联系起来。之前天尊的风采，南宫季是目睹过了，那种至纯的内劲，就如传闻所说，天山是天下武学的发祥地，天尊一头白发加上谪仙一样的样貌，的确让人有一种圣者圣尊的感觉。可眼前的殷侯怎么说呢？三个字，有妖气。殷侯看起来的确是像展昭的表哥多过外公，但他和展昭特别开朗的性格完全相反，这两人除了眼角眉梢有一些长相上的相似之外，完全没有任何的共同点可言。这个男人一身黑，从头发到靴子乌黑，特别是那双眼睛黑如夜幕，深邃且难以望到边际。南宫季以前一直都觉得赵普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黑色的人，可今天才知道是他眼界太浅，同样是一身黑，原来黑和黑会有如此的不同。赵普一身黑给人霸气沉重的感觉，却不会引人不安，相反就跟他那匹总是疯疯癫癫但关键时刻却特别沉稳的宝马黑枭似的，很可靠。殷侯却是不同，全身透着一股邪气，一股不确定性，一股妖魔鬼怪魑魅魍魉才应该有的浓重的不安之感。之前殷侯和展昭在一起的时候还没那么明显，可能是他看展昭时满眼的宠溺和疼爱，将很多他本身的气质都掩盖了。如今他独自一个人站着，总觉周身妖气太重，或者说鬼气冲天。南宫甚至觉得自己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产生，很不舒服的感觉，也许是殷侯内力太高，从而影响了他。殷侯此时蹲在河边，望着湖心的某个位置，同样的动作，展昭做起来会很潇洒，天尊做起来会很可爱，白玉堂做起来会很帅，但殷侯做起来有一种诡异的妖邪感。南宫正胡思乱想，就见宫里唯一的一只白孔雀突然展开翅膀从湖心飞了过来，展翅抖开美丽的白色羽毛向殷侯飞过来。孔雀不善飞，基本扑扇几下翅膀也就落下来了，但是飞起来真心漂亮，特别是这只白孔雀。这只白孔雀其实有些来头，御花园的孔雀最开始总共有20只，10只蓝孔雀，10只绿孔雀，太后和嫔妃们都很喜欢，养了好多年了，期间还生养了不少，大前年更是孵出了一只纯白的白孔雀。白孔雀十分稀有，这只是雄的，2-3年养下来一身白羽，尾羽长而丰美且高贵。这白孔雀什么都好，就是脾气差了点，怕生，不愿意接近人，又或者说傲慢吧，平日最爱站在湖心的假山上，叫它它从不下来，也不愿意靠近人，美食香又也不起作用。这孔雀胆子还大，吓不倒，赵祯非常喜它，赐名叫天月，表示这孔雀讨喜。今天不知道怎么了， 天月竟然扑闪着翅膀划过湖面，落在了殷侯眼前。殷侯伸手戳戳他脑门，顺便轻轻摸了摸他头顶的羽冠。 好鸟啊， 换做第二个人估计要挨打了。 那孔雀竟然还叫了两声，似乎是在附和，还扭动长长的脖梗蹭殷侯的衣袖，似乎是在讨好他。殷侯挑起一边嘴角笑了一声，拍拍天月的脑袋。 啊，傻鸟。 天月似乎也很受用，就这么站在殷侯的身边安安静静的。南宫知道自己此时的表情一定很怪趣。 这孔雀也够贱的呀，平日皇上太后一大群宫女太监哄着他都不买账，今天见着殷侯就主动凑上来了，骂他还臭美呢，这什么个情况？ 南宫摇摇头，实在想不明白，一抬头愣住了，原本站在湖边的殷侯不见了，那只白孔雀倒是站在一旁正梳理自己的羽毛。南宫赶紧四外望，可殷侯不见踪影，正着急，就听身后有人说话。 你师父是不是姓尤？ 南宫一惊回头，就见殷侯正站在他身后。南宫回了回神，才想起来惊讶。 你怎么知道？ 果真是啊，你功夫学了他十成十了，连坏习惯都一模一样。 坏习惯 啊，你和你师父一样警觉性很高，不过看东西的时候容易闪神。 殷侯好似心情还不错，到了院中一张石凳子边坐下，南宫在一边发呆。 站远点。 殷侯指了指不远处一块空地，南宫乖乖过去站着。殷侯随手抄起了桌上几颗花生米。 我说右边，你就转左边，然后接住我扔过去的花生米。 南宫点点头，觉得也没什么难度。 右边。 殷侯懒洋洋开口，南宫立刻看左边，同时却听到右耳边嗖一声，等他回头，花生已经落地了。南宫站在原地发呆，如果刚才那一枚是飞镖，那他就死定了。 左边。 随后南宫立刻转右边，同时留意左边，但是就在这电光火石间，花生从他左边的耳侧过去了。南宫愣在当场，如果殷侯用了内力，他倒是也认了，反正接不住，可是殷侯只是随手在抛花生米，根本没用内力，这花生米慢的他都能听见看到，但就是接不住，似乎眼睛有些跟不上。殷侯吃了一口花生米，摇头， 反应太慢。右边。 南宫被殷侯左边右边弄得手忙脚乱，但是好半天一枚花生都没接到。南宫好歹是皇宫第一高手，功夫奇高，天资也聪颖，这辈子还没这么挫败过。殷侯玩了得挺开心，还不忘损人。 你动动脑子呀，怎么这么蠢呢？ 南宫磨牙，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人骂蠢。 哎，你觉得展昭功夫好不好？ 好啊，当今武林后起之秀中绝对是佼佼者。 那白玉堂呢？ 白玉堂和展昭完全是不同的类型，但是功夫可谓不分伯仲。 那么赵普呢？ 王爷貌似也是不同类型，应该也差不多，他们三个各有所长。 南宫说到这里似乎有所得，声音低了下去。 是啊，人要出头就要有自己的特点，你若只是学你师父，就算练到100岁也超不过他的。你师父看东西有缺陷，是因为他天生习惯不好，你没缺陷，做人要自信一点嘛，眼耳口鼻都是你的，用起来别浪费。 说完殷侯抬手。 左边。 南宫动都没动，伸出两指夹住了飞到耳边的花生米，接住之后他自己似乎也愣了。随后就见殷侯连招呼都没打，弹了两枚花生米过去，而南宫也同样连想都没想，接住了两颗花生。殷侯笑了，点点头站了起来。 孺子可教。 说完，殷侯抱着胳膊往御花园外边溜达。 传说中的御膳房在哪儿啊？我参观参观。 南宫赶紧跑上去几步给殷侯带路，同时他觉得自己有一种如梦方醒、醍醐灌顶的感觉，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殷侯刚才教了他什么？他觉得仿佛脱胎换骨了。其实到了南宫这种武功境界，虽然每天练功，但是进步的空间真的不太大。他也曾觉得自己再这样下去会不进则退，今天殷侯只是看了一眼就指出了他的问题所在，一语破天机，让他寻到了第二条路。南宫既觉得真该给殷侯磕个头道声谢，这一句话把他生生拉上了一个台阶，真是获益良多。南宫暗暗记下殷侯给的这一份好处，日后也许真的没法还给殷侯，但起码可以还给展昭。展昭和白玉堂想到了新线索，两人到开封府后院找到了佟大宝。话说佟大宝那个乌龙山贼当得稀里糊涂，被抓住之后先是关在大牢，不过佟大宝就是个糊涂蛋，还是个烂好人，人也挺热心的。包拯让人先把他放出来，暂时安排在后院，和他那群难兄难弟一起，衙役们对他们的看守也不是很严。展昭和白玉堂找到他的时候，佟大宝正在后院盖房子呢。展昭里里外外参观了一下，佟大宝不愧原来是做木材生意的，这房子盖得倍儿棒。佟大宝看到展昭和白玉堂来了，立刻屁颠颠跑过来。 哟，展大人，怎么闲得来这边走走啊？ 哎呀，佟大宝，有空没？喝杯茶。 有空啊。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